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听到这个熟悉的电影配乐，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呢？没错，这就是影片《碟中谍》系列的主题曲。那么就在昨天的这个系列的第六部影片《碟中谍》第六部正式在国内上映。今天呢是星期六，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昨天已经看过首映场了呢？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准备今天再去刷这部影片呢？要说这个系列呢，带给观众最大的惊喜，除了惊险刺激的场面之外呢，应该就是不断拼命的阿汤哥汤姆克鲁斯本人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就来跟各位聊的是依旧拼命的汤姆克鲁斯。什么？各位可能会说阿汤哥是演员，那我们是歌坛星云录，是不是不搭呢？哎，那各位可能就不太了解他了。阿汤哥呢，可是做过歌手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些汤姆克鲁斯的音乐作品。那么因为我们今天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不设置互动话题，欢迎各位呢继续把您的翻唱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在影片《碟中谍》系列当中呢，总是强调一句话，那就是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在拍摄这个系列的过程之中呢，汤姆克鲁斯也确实完成了一件又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看过第二部的朋友可能还会有印象，影片一开头呢就有一段峭壁攀岩的这样的镜头，这是他呢真身处境，没有替身。当时呢是在犹他州实景拍摄，汤姆克鲁斯呢为了拍这个镜头悬在上千米高的山崖侧面，那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做了很多次攀岩的动作。那么导演吴宇森呢却表示，那场戏呢是他职业生涯最糟糕的时刻。拍摄之前呢，剧组为他找了两名替身演员，但是他呢坚持亲自上阵。后来呢，剧组有动用直升机给他绑好安全绳索，直升机呢就在他的身边进行保护。虽然说后期呢把安全绳索和直升机都给去掉了，造成了徒手攀岩的效果，但是这个拍摄难度还是非常之高，没有一定的胆魄是绝对不敢挑战这个戏份的。好吧，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分享一首汤姆克鲁斯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天堂城市》，一起来分享。It's all a gamble when it's just a game. You treat it like a capital crime. Everybody's doing the time. Take me down to the paradise city where the grass is green and the girls are pretty. Hey, hey, oh yeah. Take me down to the paradise city where the grass is green and the girls are pretty. I want you to 天堂城市来自演员和曾经的歌手汤姆克鲁斯的演唱。影片《碟中谍》第二部上映之后呢，攀岩的镜头给很多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么这段戏的拍摄过程呢，也在业内广为流传，以至于后来很多导演是不敢找汤姆克鲁斯拍危险的戏份的。在2002年的时候，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影片《少数派报告》上映。在这部影片之中，汤姆克鲁斯扮演了一个负责处理各种预知犯罪案件的精英探员。那么在拍摄过程之中呢，他对亲自完成特技动作这个事情呢非常积极。不过呢，斯皮尔伯格始终是提心吊胆，生怕他出什么意外，于是呢不得不跟他提前约法三章，在影片开拍前呢就说好啊，由导演来决定他做哪些特技，还必须呢让他要服从导演。影片之中呢有很多高难度的打斗动作，不过呢因为特技团队和阿汤哥呢也有过多次的这样的合作，所以说配合起来呢默契度很高，效果呢也很不错。导演之所以这么做呢，就是因为他听说了拍《碟中谍2》的时候汤姆克鲁斯呢相当玩命，真的是怕他出事。好吧，继续来听歌，依然是来自汤姆克鲁斯和朱莉安·浩夫共同演唱的《亡命天涯》。 It seems we're wasting away. Another place where the faces are so cold. I drive all night just to get back home. I'm a cowboy on his GO horse.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北新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各位聊的是依旧拼命的汤姆克鲁斯。其实呢，在后来的几部碟中谍系列当中，高难度的动作戏是越来越多，比如说在碟中谍第三部当中，汤姆克鲁斯呢爬上了上海中银大厦，并且在楼顶是绕飞身跃下，以荡秋千的方式呢精准地落在对面的楼顶，然后从斜面往下滑，过程当中呢用手枪射击干掉了守卫，进屋拿了东西立刻破窗而出，打开降落伞降落，最后挂在树上，离地面呢仅有几十厘米。那么这样的动作在拍摄时呢当然不可能真的连续完成，不过呢每一个阶段都是惊险万分。不过呢他在拍摄的时候呢总是保持着非常兴奋的状态。继续来听汤姆克鲁斯的歌曲，叫做给我一些甜蜜。 Like a lover with the radar phone, looking like a track, like a video rip. Demolition woman, can I be your man? Razzling it, dazzling it, flash a little light. Television lover, baby, go all night. Sometime, anytime, sugar me sweet. Little Miss Innocent, sugar me. 给我一些甜蜜，来自汤姆克鲁斯。在2011年的时候呢，电影《碟中谍4》上映，这部影片当中的跳楼戏份呢更加危险，阿汤哥呢直接杀到了迪拜哈利法塔。当时呢剧组在讨论这座大楼的时候，所能想到的最可怕最糟糕的情形就是让阿汤哥在外墙攀爬。那么在开拍之前呢，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段一定是绿幕拍摄，特效嘛。但是没想到呢，阿汤哥主动申请实拍，最终呢，这段镜头的拍摄是在哈利法塔118至130层之间拍摄的。那么在这样的高度，阿汤哥的敌人除了高度本身还有风力，那为此呢，需要增加额外的防护措施和更加高级的固定装置。那银幕上看起来呢是一个轻装上阵的特工，那么实际拍摄时呢却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安排下所有必要的设备，包括笨重的 IMAX 摄影机，那么以至于当时很多保险公司都不敢接受剧组的保单。好吧，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汤姆克鲁斯的歌《我想知道爱是什么》。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I can't stop now, I've traveled so far.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各位聊的是依旧拼命的汤姆克鲁斯。那么因为我们今天是录播节目，所以说我们就不设置互动话题，欢迎各位呢继续把您的翻唱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其实呢，除了《碟中谍》系列之外呢，汤姆·克鲁斯还曾经在很多部电影当中上演过危险镜头。前几年呢，他出演了另外一个特工系列，叫做《侠探杰克》。这部影片当中呢，他扮演的杰克是一个车技非常高超的人。他呢，当初为了亲自完成飙车特技，专门跑到洛杉矶接受了专业培训。后来呢，制片人唐·格兰杰回忆，有一天呢，他去探班，坐上了阿汤哥驾驶的练习车，体验到了他刚刚学会的各种驾驶特技。结果呢，开了一圈下来，把唐吓得是够呛，因为车速真的好快，时速平均在110公里以上。同时呢，阿汤哥还要让车子做出各种特技动作。那么唐在后来的采访当中透露说，我再也不想回到那辆车里面了，真的是受够了。继续来分享汤姆克鲁斯和朱莉安浩夫共同演唱的歌曲，叫做摇滚风暴。 The bitch is hungry, she needs to tell. So give her inches and feed her well. Boys to come, new places to go. I've got to live in time on the show. Here I am, rock you like a hurricane. Here I am, rock you like a hurricane. Lust is in cages, storm breaks loose. Just have to make it with someone I choose. The night is calling, I have to go. The wolf is hungry, he runs to show. He's licking his lips, he's ready to win. On the hunt tonight for love and pursuit. 摇滚风暴来自汤姆·克鲁斯和朱莉安·浩夫的共同演唱。其实呢，汤姆·克鲁斯之所以能够这么大胆在影片当中做各种各样的特技动作，源于他呢对于自己的严格要求。前几年呢，他曾对媒体豪情万丈地说，啊，以我的体能，我自信到了90岁依旧能拍出动作片。那么到那时候，我期待出演《碟中谍》第十部。不过呢，按照现在这个速度来看，可能在70岁的时候就能够完成第十部的拍摄了。继续来听歌，依然是来自汤姆·克鲁斯和朱莉安·浩夫等人共同演唱的《我又来了》。 I don't know where I'm going. should know where I've been. Hanging on the promises and the songs of yesterday. And I've made up my mind. I ain't wasting no more time. But here I go again. Here I go again. I keep searching for an answer. I never seem to find what I'm looking for. Oh Lord, I pray you give me strength to carry on. Cause I know what it means to walk along the lonely street of 我又来了，来自汤姆·克鲁斯和朱莉安·浩夫等人共同演唱的歌曲。阿汤哥呢，对于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他规定自己每天要健身12个小时。是的，您没听错，就是12个小时。年近五旬的时候，他的身材呢，曾经一度开始走样。就在他走上发福道路之时，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他呢，被记者偷拍了，而且拍到了他身材不好的那一面。不过呢，他并没有追求偷拍人的责任，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而是呢默默地走进了健身房。那段时间呢，他每一天的健身时间达到了12个小时。等到身体恢复了原样，他也只是稍稍地减少了一些运动量，依然保持每天在健身房锻炼6个小时左右。接下来听歌，一定要相信，依然是来自汤姆·克鲁斯和朱莉安·浩夫等人共同演绎的。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来跟各位聊的是依旧拼命的汤姆克鲁斯。那么作为演员呢，汤姆克鲁斯需要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或者说是出演影片，但是这样一来呢，运动的时间就会被压缩掉。后来呢，他为了保证自己的锻炼时间，把自己的车子换成了超大型的轿车，并且呢，把里面多余的部件都给拆掉，然后填上了一些健身器材，比如说在储物盒下面加装一个固定弹力绳的装置，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坐在副驾驶练习拱二头肌，再比如在后座加装一个全身弹力带等等。那有时候出远门呢，他还会带上哑铃，让司机在前面开车，自己在后座进行训练。正是因为他始终坚持着这些良好的运动习惯，所以说才能一直活跃在银幕之上。继续来分享依然是来自汤姆克鲁斯和朱莉安浩夫等人共同演唱的歌曲，叫做《每朵玫瑰都有刺》。 We both lie silently still in the dead of the night。Although we both lie close together, we feel miles apart inside. Was it something I said or something I did? Did my words not come out right? Oh, I tried not to hurt you. Oh, I tried. But I guess that's why they say every rose has its thorn. Just like as it's dawn, just like every cowboy sings a sad, sad song. Every rose has its thorn. Saved our love that night if I had known what to say. Instead of making love, we both made a separate way. But I hear you found somebody new, and that I never meant that much to you. To hear that tears me up inside, and to see you cut me like a 每朵玫瑰都有刺，来自汤姆克鲁斯和朱莉安浩夫等人的共同演唱。那我们最后说回最近热映的影片《碟中谍》第六部吧。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阿汤哥又挑战自己去玩命了。影片呢，我还没有来得及看，但据说呢，这一次他奉献了职业生涯最佳的表演，跳楼、跳伞、飙车、直升机大战，众多精彩惊险的场面依旧是阿汤哥亲自上演。那这不禁呢，让我也想到一个咱们国家的演员，那就是成龙。这么多年，无论自己年岁有多大，无论动作多难多危险，一定也是自己来做。那么在他们的眼里呢，这些已然是接下这部戏时就已经做好准备要去做的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电影《碟中谍》系列当中出现的一首歌，由软饼干组合演唱的《看看你周围》。 这首歌呢本身也是根据《碟中谍》系列的主题曲改编而来。好吧，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11点钟，北京文艺广播876再会喽。 Red cap gets a rap from these critics. Do we always gotta cry? Do we always gotta live inside a line? Life's just a blast, it's moving really fast. Better stay on top of life, I'll kick you in the ass. Follow me into a solo. Remember that, kid? So what you wanna do? And where you gonna run when you're staring down the cable of a mic pointed at your grill like a gun? Limp Bizkit is rocking the set. It's like Russian roulette when you're placing your bet. So don't be upset when you're broke and you're done, cause I'ma be the one till I jet. I'ma be the one till I jet. I know why you wanna hate me. I know why you wanna hate me. I know why you wanna hate me. Cause hate is all the world has even seen lately. I know why you wanna hate me. I know why you wanna hate me. Now I know why you wanna hate me. Cause hate is all the world has even seen lately. For this life and where they keep it. It's kinda sad when you don't know the meaning. But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I don't even know what I should say, cause I'm an idiot, a loser, microphone abuser. I analyze every second I exist, beating up my mind every second with my fist. And everybody wanna run. Everybody wanna hide from the gun. You can take a ride through this life if you want, but you can't take the edge off the knife. No sir. And now you want your money back, but you're denied. Your brain's fried from the sack, and there ain't nothing I can do. Cause life is a lesson, you'll learn it when you're through. I know why you wanna hate me. I know why you wanna hate me. I know why you wanna hate me. Cause hate.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金秋购物季，9月1号至9月3号期间，购物金额累计满200元立减15元，满500元立减30元，满1000元立减60元，最高立减200元。详情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周杰老师你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小型海参，而且是60克的大个头的海参，大家敬请期待哦。 嗯，对于60克这么大的海参呢，我也是第一次推荐啊。我推荐过20克的、25克的、30克的，那么60克这么大的海参呢，真是很少推荐。那实际上60克不仅是个头大，同时它的营养成分呢也是成倍的增加。 对，你知道海参呢长到60克呢需要6年左右的一个时间，海参每在海里长1年的时间，它会积蓄更多的一个营养元素。 那今天的机会来了，那小晴海参呢也是一个大的品牌啊，在海参界呢也是非常有影响，在我们北京人心目当中呢也是非常的有地位，好像它在北京呢有很多的这种专卖 店， 是吧，连锁店， 几十家的一个门店，包括你在小区门口有可能可以看到以小晴的名字和头像作为商标的这个专卖店，包括你在各种是商场专柜上也可以看到这个品牌，买海参找小晴。 对，那今天呢就是小晴冷冻即食海参60克左右的大参，给大家4大包啊，每包里边是10根，另外呢要赠给大家青中皇的小米5大袋。那么市场价是多少钱呢？也就是说您订上以后得到一个提货券， 对 吧，上面那个价格明明白白写的是3520元，3520元，但是今天您拿走的价格是1280。 哇，太 1280，所以非常非常超值哈。那如果呢您想需要的话，我希望您能够多组的来订购囤一下，因为下半年呢用这个机会非常多， 因为我们是提货券的方式、 啊等等的 大海参呢遇到的绅士很难得，遇上你就多囤几组，中秋的时候提没有问题，一年的一个有效期，你春节的时候提没有问题，包括你转过年五一的时候提有没有，没有问题。那么小晴海参就等于一个库房，把你的海参给你存起来，你随时吃随时提。 对，随时吃新鲜的海参。 身就送到您家。好，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我从未见过的哈，因为原来呢我推荐过20克、25克、30克左右的这种海参，但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足足比这些海参大两倍的60克左右的大海参。 对， 给大家呢是4大包，每包里边是10根，同时呢还要赠给大家庆中华的小米5大袋啊。像这么大的海参呢，它起码要长5-6年的时间。 对， 嗯， 然后它吸取营养会更多，例如海参当中的刺身粘多糖啊、海参皂带呀、包括这个精氨酸的含量会更高更高。所以我们宁可吃大海参一口，也不愿吃小海参一根儿。 对，还是那句话，它不仅是个大个小的问题哈，个大的话，它的营养成分也是成倍的在增加。 对， 另外在夏天的时候呢，人们呢可能是由于夏天啊气温高啊，然后呢这个睡不好啊、吃不好啊，形成苦夏，身体呢受到一些影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补益一下。那么海参它是温补的， 是， 它是不挑人群， 对， 不挑季节的。 是。 好，那今天为大家来题目的是小秦冷冻即食海参，60克左右一根的这个大参，给大家4大包，每包是10根，再加上庆中华的小米5大袋啊。那么市面上是您的提货券的价格3520，那今天您拿走的价格是1280元，1280元。无论您自用还是说您送人，真的是非常有面子，而且呢还非常的合算哈。 对， 那3000多的东西呢，您1000多就拿到手了。 是， 而且呢，你说你送人的话，人一看到那个提货券可是3000多、啊 哦，是，那那个面子多有的。关键你拿的不是小海参呐、 啊，对， 你是1280块钱的，你拿的是大个头的60克左右、6年生左右的海参哦。 嗯，好的，那我们的订货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这种大个头海参，我提示大家一下，如果赶上机会能够抢到它，一定要多主抢，因为都是提货券的方式，一年的提货周期，而且海参放着冰箱冷冻一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而且呢，小秦呢，他做海参的已经有将近20年的时间， 是， 他是专做海参的。 对，我们以名字头像作为商标，商品质量大家敬请放心，还有北广这个平台为大家担保，所以大家敬请放心。 嗯，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 别跟我说全包圆，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士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订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哎，听说你儿子辅导老师很不错啊。 是啊，我下了亲亲家教 APP， 孩子自己选的老师，来家里一对一上课，学得可认真了。 亲亲家教加课堂，让专业教师到家给孩子上一堂高效的课。亲亲家教，轻松的轻哦。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论装修过程中品质和价钱怎么平衡？ 打400-606-8866找。 别跟我说找全包员，能不能有点新推荐？ 这个真不能，人家915品质整装节，材质配置品质全面提升。 不就是999每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全都含了吗？ 现在是北美进口项目家具，芝华士功能沙发、纳米净水、智能卫浴、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油烟机。 400-606-8866是不是不加价？是不是 400-606-8866？记得赶在15号前抢订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